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啦，我哋奉命呢就喺呢、這个 一百无现场啊， 一百无现场直击报报。咁呢有啲咩奖项颁发呢，我哋会第一次 live 噶，唔系而家颁边个，而家系叫开场嘅啫。咁我见到个金仔咧喺度唱， 我怀疑我哋啲听众咧，可能个个都系，即系就算听紧啊，都系喺度开住一百无睇紧嘅。 其 实 我 觉 得 今日咧应该，因为今日嗰个系啦，即系 我哋听众听朝先听， 收听率咧今日应该系超低嘅，而家呢个 moment 系嘛，应该。 听我哋节目好多都系听日放工听， 冇人即时听嘅， 因为听日翻工嗰转系听烧油啊嘛，放工就听我哋啊。 O K， 咁所以咧，而家呢个 live 嘅 moment 咧， 收先，听日 所以咧，而家想过睇紧金仔啊。不过 by the way， 金仔啊，随时直击报道啦。难得我部电话有电有 WiFi 系嘛，有佢喺度，有佢用笠啊。咁啊，首先要讲声先，弹出嚟添。咁啊。Chris 今日喺度啦， 喂 ，Hello， 大家好，喂， 喺度，Chris 喺度啊，咁佢已经唔见咗几个礼拜，你话俾人听，你 系咩？ 几个 礼拜咩？ 三个礼拜啊， 三个礼拜， 我冇记错系啦， 我都， 你去做咩？去选举？ 唔系啊，总之就系忙呢样忙嗰样啦，系咯， 唔系嘅，你啱 啱 讲， 啱啱个礼拜咧就真系去咗旅行，呢个我承认， 你觉得去旅行系正常嘅，唉，唔好讲到去旅行就好似大不 系啦，咁样就但系之前咧就应该系同呢个网络廿三条都有啲关系嘅吓，咁就亦都有啲讲座啊论坛嗰啲要出席啦吓， 系啊，因为听见佢哋都不断喺度拉啦，系嘛，咁啊今个礼拜唔使拉，因为点解咧？ 因为流会咗咯，耶、yeah! ！ 今个礼拜最主要系梁振英有个施政报告啊，咁啊，所以 skip 一个礼拜，今个礼拜三咧就系施政报告发表啊嘛，咁就所以就冇大会开，咁大会开即系继续议程咧，就喺下礼拜就唔系今日。 系咩？但系点解佢哋话佢唔想睇大选嘅，惊拉布嘅？ 拉布拉可能拉财委啊嘛。台湾港珠澳大桥，你知我哋好多人战线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嗰个已经系即系讲到明要剪你啦， 系啊，嗰个就讲到明要拉噶啦。不过咧， 讲到明剪， 亦都好多人讲过咧，即系综合唔同嘅意见咧，嗰个系咪猫屎 藤啊？ 藤寨嗰个酒瓶 系 好样， 都话粉靓阿婆嗰个好食好。 今日当然攞咗好多啲好啲好经典糕点嘅， 系啦，有呢个白糖糕同埋有呢个菲林糖。咁菲林糖系乜咧？就大概四廿零岁佢都会知系点。 啊，當娜呢排成日都供應呢啲嘢，我哋尋日喺遊行嘅時候，當娜又係哇有啲好正嗰啲傳統小食 嚇， 燕窩糕， 糕 哇都真係好 OK 喎，同埋呢個 大家誤會咗啦，真係個燕窩糕 有咩誤會咧？ 話我好富貴， 其實入面係冇燕窩 嘅，即係老婆餅冇老婆同菠蘿包冇包菠蘿嗰啲咧， 好環保 嘅，寫就寫燕窩糕，你真係睇極都唔會有一嚿一粒燕窩喺度， 燕窩 會 煮溶 嘅，不過賣幾多錢啊個燕窩糕？ 都 幾十蚊， 四十八蚊好似。 咁一定冇燕窩啦。 但係得六，好似得六，唔知六 粒啊。 燕窩呢樣嘢查實咧，其實就唔係好環保嘅，即係我哋都唔係自助食嗰樣嘢啦。但係食嗰種好舊嘅嗰種咁樣好， 唔係因為 好懷舊嗰種感覺咯。 咁樣要係咪？ 哦，係啊。 一陣間要講遊行，講埋呢啲燕窩糕先啦。 唔係因為個燕窩糕就喺遊行嘅當中咧，因為我哋行一條路線就係喺正總行到去西環啊嘛。咁咧，我第一次行呢條路真係，我平時都係圍院行過嚟。 喂，呢條路啦，呢條路好正其實。 好正啊！ 雖然窄咗啲。 阿 Chris 有冇行過先？以前 我去過呢一個西環嗰邊就， 但就唔係遊行係。 是遊行嘅，不過你係西區警署行去對面馬路，咁都係遊行啦，啊，即都要開路噶。不過咧，就比起今次的而且確係爭好遠。今次好有 feel 噶，即係你一路向住， 好正啊、 即係有即係最新嘅啦，政府總部呢個咁新咁現代嘅一個大廈，慢慢沿住，即係一個好似香港嘅歷史咁樣樣， 經電車路， 跟住行去海美街，哇！中間幾多百年老店啊！ 跟住咧，我哋都好肚有少少肚餓啦。 跟住 三四嘅先，兩點話開咧，兩點九先至開始第一步。 係，同埋去到嗰邊又要等好耐。 係啦， 中間成，因為我哋其實咧，警方今次咧，我唔知道佢係咪預諗住我哋冇咁多人啦。事實上我哋都幾多人嘅， 即係六係我。 咁但係咧，佢就淨係開咗馬路嘅一邊，而講緊你知道上環、西環嗰啲路啦，全部都好鬼窄噶嘛， 有上有落添， 你窄到不得了。得個嗱，即係可能企埋一排，講緊係四五個人，側邊隨時有一個大巴士，呼嗰聲又去入邊過喎， 係 嚇！突然之間有架林寶堅尼又喺度 車身咁，好似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我知你講邊段？ 唔係林寶堅尼，直頭同我哋由金鐘一齊出發。 我哋懷疑嗰個中聯辦官員揸住， 我唔知係咪真係咁慢啊，塞車塞到咁樣。 怪咯，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好有 feel 嘅。 嗱，咁我哋話説行到去一間叫陳。二齋啊，陳齋，陳咩？唔知咩啊？陳二齋咯。咁我哋有個會計嘅專團就話：，喂，呢間咧好好食噶，裏邊啲嘢咁咯。咁我諗下，唉，大家都餓啦，咁我咪入去掃咗一大袋零食出嚟咯。 一大袋啊，真 係。啊，咁啊，真係貫徹呢個邊行邊吃就邊抗爭係嘛？邊吃邊學邊抗爭。係 啊。 咁你食唔飽嘅話，點抗爭呢？ 喂，但真係好好食喎，啲炸燒鵝，即係開一包就冇一包咯。我买咗成十包嘢啊，猪肉干啊，嗰啲咧，虾子花生啊。 咁我想知道去中联办咁点咧？ 唔系，我未讲完呢度食嘢先，即系 嗱，其实即系我谂嗱，即系我食嘢嗰 part 我摆埋一边少少先啦。 仲有凉茶咧， 即系讲下嗰个好有象征意义嘅，其实即系你话有一个政府总部系嘛？以前咧好多时佢系一个即系可能系即系示威嘅。嗰、那個嘅中心啦，或者有時係個終點啦， 即係以前香港嘅歷史啊，多數係維園行去 係啦，個終點 舊立法會總部先嘅，即 係啦， 係啦。 但係 anyway 咧，即 係正總 人民嘅聲音咧，係希望向我哋嘅一個我哋嘅呢個我哋嘅議會去發出嘅，而家唔係啦。人民嘅聲音係直接向老阿爺發出嘅，所以變咗咧，我哋由政府總部咧， 但係容許我抽去西環咧，即係其實人力咧就已經早在2011年就已經行去西環啦， 發弊啦 兩位就。 咁但係問題而家我哋今次好多人啊嘛，人力都在場，人力都係其中一個中堅分子嚟嘅。個 point 就係話今次我哋真係浩浩蕩蕩好多人，即係講緊咧係塞滿曬咧西區警署嗰度，佢啲可以話我哋圍住佢啊，因為咧佢係要我哋兜一兜個西區警署咧，先至過對面馬路去呢個咁嘅中聯辦。其實咧。我哋即係講緊嗰度， 近 千幾二千人呢，其實係圍住咗呢個西環警署㗎喎，所以警察嗰邊呢都係出動非常之人，如臨大敵啊。 西環警署即係咪七號差館嗰度？ 四號。 四號 ,ok。 係啊，所以變咗呢，其實嗰個象徵嘅味道呢，其實係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我哋由政府總部一路沿住一個香港嘅歷史、一個文化。包括食嘢嘅文化咧，行到去，跟住咧就係、是、西區警署呢、這個四號警署，其實都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好有好幾次嘅一啲嘅，包括重要嘅佔中啊、示威人士咧，嗰個都喺嗰邊做 legal visit 噶嘛。 佔中， 佔中 我都喺嗰邊幫阿羅冠聰做咗一次 legal visit、 警署有， 警署有係啊， 一走都係放喺度啦。 係啊，所以嗰個警署本身都係好 symbolic 嘅喎。跟住去到對面一個好醜樣嘅一個，上面有一大個 波波。 球嘅一个咁样嘅一个 搭船去澳门一定睇到嘅， 系啦，咦嗱，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嗰边就系中联办，今次知啦， 知啊， 你有冇搞错啊？ 好快脆咧，呢、這个咧就会成为一个 long 嘅一个 landmark， 大家都系睇住呢个地标啦。原来哇，啲人以为 成个中联办一摔一块就摆一个波，你唔知啊？ 你知唔知啲人咧？ 我哋话系 以为系嗰个系飞行器嚟， 飞行器嚟噶，即系咩事咧？嗰啲最高级嗰啲咧，阿李光啊，唔系唔系， 搞错咗添。 就係、是、坐嗰個波波走噶啦， 張小明蹬咗就 係有咩危險咧？即下邊攻啦，俾人哋咧， 因為大家咧， 波波 即係甚我哋聽遊行有啲即係其他啲朋友一齊都話嚇咁大噶中聯辦，咁大棟成棟大廈都係中聯辦啊！即係啲人想象中好似某一個商業大廈入邊屈膝一二角咁樣租咗一個 office 咁樣，唔係 佢以前唔係佢嗰啲人以為係中旅社，中旅社就兩三層， 真係好高咯嗰啲嘢。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老實講啦，大家知道中聯辦喺香港點止得呢一個 office 啊？ 梗係 先啦， 嗰度只係西廠， 都唔計佢嗰啲嘅投資嗰啲物業啦，啊，即係嗰啲員工住嗰啲地方啊，嗰啲嘅宿舍我哋都唔好計啦，係咪先啊？所以大家即係而家重新認識呢個阿爺，嚟緊我哋目標好明確，目標係非常之清晰嘅。總之咧，如果要係 有咩投訴，有咩頭暈身熱嘅話咧， 就 喺個波度同政府總部嗰邊傾啊，嘥氣啦，係咪先啊？嗰邊而家只係一個起點嚟嘅啫，終點喺邊度啊？喺西環啊！ 即係老實講，即係如果我 就係波波咯， 熱烈地參與政治嘅話咧，我一定笑 Q 你哋嘅。 我突然間咧解決嗰樣嘢啊！ 而家都可以， 你哋， 你而家 可以 笑 Q 我哋， 尊敬你哋。 我 講 下，我突然間解決嗰樣嘢，點樣嗰個波波波波同埋今次嘅運動嘅關係？ 點解？ 因為咧，今次捉咗女波、李波同埋劉曉波。因为佢系涉足紧嗰个波波， 即系唔见咗几个波咧， 就喺个波波里边。 嗰日咧啲口号嗌到咧就系咩释放三波都有噶， 我觉得真系， 因为咧大家啲名咧， 我真系好讨厌啊呢个， 我真系好讨厌啊， 系啊，跟住咧就。释放李波，跟住咧，跟第二个名咧，释放吕波，但系啲人听唔清楚，又唔知道原来有个真系叫吕波，啊、所以大家释放李波，已经又讲多次啊，释放李波咁样，总之呢个情况， 天啊有个吕波， 但系真系呢啲 有 个， 有个桂文，桂文咩话？桂文， 桂文海， 桂文海。我哋听到错晒， 有时呢啲口号咧就要 我哋听咗爱琴海， 好短嘅，好 precise， 一讲人哋冚唪唥都明你讲乜嘢。你讲到 唔知点解咧，其中一个帮手嗌嗰个咧，系咁喺度嗌落地狱啊， 系咩？ 系啊， 佢就八九落地狱咁咯，中咩嗰啲全部都系落地狱。 有冇字头噶？ 共产党落地狱。 佢话咩话 ？Go to hell， 佢唔系话 go to down to down to hell 系啦 ，down to hell。 我哋大家望下， 你真系识唔识噶嗰个人？又识又系头先讲嗰个人。嗱，我哋唔应该 睇住佢， 即系唔系笑唔笑嘅问题，即系 嗱，坦白讲，我就真系冇跟住嗌。 唔系，但系佢系 即系唔系挑战我咯呢样嘢。 佢亦都真系搞笑噶。 唔系话我信唔信有地狱呢样嘢，但系 佢个心系搞笑， 系咪啊？ 因为佢话咩释放三波咁，即系嗰啲佢系真系我嚟搞。 佢啲随口随口噏嘅啫， 即系可能大家都焗到闷咯。 唉。 释放吕波，释放吕波，释放刘晓波， 咪有波， 释放三波波， 叫做波嘅啊，都系会打击嘅咁样，总之讲啲类似嘅。 嗰啲 咯，其实 呢只好呢只好明显一个例子，点样教化一个抗生就系呢啲人。 系哇，讲真，咪连我哋呢啲 我都唔敢啊，你要派教都唔敢啊。 自问我系都系教啦，系咪先啊？ 你唔算， 我唔算啊， 唔算。你好正派 嘅话， 我俾我呢真系教啦。 我顶唔顺啊，我跟唔到，系咪先 啊？你点跟啫？ 好在当然咧。买个袋， 你买 个袋， 大 当然买个袋小食 入边咧，唔好理啦， 唔系有袋花生啊！ 我哋出嚟一齐食花生 咁。我哋喺度食花生啦，几好食喎！嗰个蒜蓉花生， 蒜蓉花生 好食哦。系啊，可以考虑系啊。 但我想问一单花生，真系，好似琴日游行途中咧，就有一班戴晒口罩嗰班勇武派咧，系咪阿蛇夹咗佢哋去咧？ 鬼知咩？ 睇唔到， 睇唔到 喺龙头应该。 因为 龙中间咯。 有一说就话即系见到你咩工党人。人民力量啊，泛民啊，佢哋放行啊嘛，就系戴住口罩嗰啲勇武派就完全唔俾过、啊。 我都系睇报纸先知。 有睇报纸先知啊。 哦。 咁啊，同埋阿郭兆杰又。 龙尾真系好，真系一条弥敦道远。 你琴日几？你琴日几人啊？ 咩几人啊？ 大会报称有几人啊？ 六千咯。 警察报称千六啊。 3000。 3000，哇，都有3000啊！ 唔系啊，你知唔知去到真系阿 Sir 咧？阿 Sir 咧，我哋讲啊，喂，真系好多人啊！你哋今日咁。 咦？点解咁嘅？完咗啦。 唔系，梗唔系啦，八点钟先开始。八点钟 哦，呢、這个嗱，郑话嗰啲咪播翻之前嗰啲咯。 系啊系啊，独家现场直播。我佢未开始，唔使 未开始嘅。 系啊。咁咧，成日集都好鬼紧要啊！所以我哋系即系断绝和宠物。 如果我冇记错，如果真系6000人，应该都差唔多最多人去啦。因为2012人民力量未选嗰阵时候，去西环就系差唔多6000人，真系好多人。因为我份去嘅。 嗯， 你即系我知道6000人系真系围到有几长，同埋你去到原路咧，去到西环咧，你望上出边啲窗咧，冚唪唥啲人都好似系支持你咁嘅款啊！你行晒成 路，跟住又上， 我又唔觉喎。 唔系，因为嗰次我哋行七一，可能呢次气氛就冇咁强。 即系你系七一，不过你继续行去中联办。 系啦， 我被拉嗰次啊。 所以点解阿 Donna 姐咪呢啲情況咪唔喺度咯？因為點解佢走咗、解散咗啦嘛？去到金鐘，但係 唔想行， 有最激進嘅咗係非法集結噶 咯， 應該係。 嗰次冇啊，選嗰時因為第嗰唔知晚定係哦七一夜晚嚟㗎，係 咪啊？ 唔係七一，肯定係七一，肯定係七一。之前6月30號 被拉嗰次啊， 應該被人拉一次嘅。 12年 講緊，即係唔理啦，即係總之有一次係好 Q 多人嘅。咁琴日。 大概我諗就真係咁啊，教育環境啦。咁你即係好坦白講，我見到真係好多新面孔去嘅。即係而我 surprise 嘅就係你哋習維嗰位朋友都有去嘅。 咩 啊？你習維嗰位朋友咯，習友啊，唔係習維啊。集邮嘅朋友何思思咪有去啊？ 有 阿明阿明哥咪有去、啊？ 诶，我哋直头我哋同明哥直头喺隔篱逼住。 我知道你哋好熟噶啦， 唔系啊，系真系 trap 咗喺嗰个中联办出边嗰度好成个钟啊，真系。 嗯， 明哥好 nice 啊， 好 nice 好 nice 系啦。 咁我打招呼明哥 啫，我话加油啊，我等你嘅演唱会啊。 你成日拗演唱会系， 我俾钱买噶我。 其实咧好鬼尴尬，何思思咁咧。其实我真系 你 我系一次都冇，我系冇买过佢一只碟，冇睇过一次買。 我有啊，我有啊， 我 仲讲紧啲嘢， 我 有啊， 最贵飞噶。 跟住阿 Chris 咪好嘢咯，佢话：，嘿，你啲演唱会我次次都有睇噶。 咪系咯，我仲买埋晒嗰啲纪念品，飞埋晒。 呢啲客套説話， 即 係 我 都識講。 坦白講，我唔係一個歌迷，我從來都冇去做歌迷做所做過啲嘢啦。不過 幾開心， 即係感覺上係要你要支持咯，你要支持咯。即係我又唔會否認，但係個 point 就係、是，喂，咁應該係要支持噶嘛。唔係，我其實去到後面嘅時候，當 你俾人篤爆啊！ 當娜咧叫我影，我已經有啲唔好意思啦，因為咧 我逼你嘅。 跟住咧就因為有好多途人咧經過咧， 你有幾靚仔？ 跟住何思思喺隔離咧就好似錯 曬咁，我見到呢張相， 唔係幾好意思啊！即係我話啊，算啦算啦咁樣，佢自己又話誒留低啊，影埋佢啦咁樣，好似感覺就 唉， 即係總之就 何思思逼佢啊，要影埋佢啊，聽唔聽到啊？ 即係大家咁支持係咪啊？ 你哋威啦！你哋威啦， 唔好讲埋啲咁嘅衰嘢啦。 唔系 ，OK， 佢真系认得我啊，其实 佢梗系认得你。 咁你去保佢大佬， 我嘛，我唔识佢噶。 你掹车边叫阿多娜介绍你啊嘛？诶，我系同佢好熟噶，我同佢个个礼拜有节目噶，咁啊嘛，我都靠啲咁嘅拉车边关系识人啫。 我面皮唔够厚啊，真系。 诶，影到相得啦，算啦， 真 系 啦。 唉，即系抗争呢啲嘢，即系我觉得2016都系大家，即系我都系要分开监表去，即系个个去咧。我 大佬，你知琴日已经系 2016年， 系2016年第三次啦。 两 第几号啊？ 第二个礼拜日已经系第三次啦， 系咯，两个礼拜就大佬。 礼拜唔够啊，十日咋？ 去英超快车咁啊，一号一， 所以咧 第一个礼拜日一，即系第二个礼拜。 所以呢排咧，我系见到真系不约而同咧，有好多嘅网上嘅文章都系讲紧 好攰， 好攰，真系有好几篇文章我见到都系。即係信息都係話真係好攰好攰，當然啦，即係收尾大家都係以一個正面嘅態度，希望話大家都唔好放棄。咁但係事實上咧，真係個人嘅心咧， 好攰啊！ 係去到一個點啊，你可以話 係 咯。 即係我係同好多幾個人傾啦，都好攰咯。 嗯， 即係你係其中一個啦。 咁但 係 好坦白講，因為嗱以前咧， 幾個都係咁講。 我真係探討一個問題，因為以前啲遊行咧，多數都係可能一係民陣啊。即系又或者學聯啊，系啦，就系學聯民陣有兩個帶頭嘅喺度搞啲遊行先會多人噶嘛。你話如果政黨牽頭嗰啲遊行咧，即係次次得一百幾十嘅啫。例如民主黨咁咧，即係唔好民主黨，人力嗰啲都係咁上下嘅啫。而家 講下呢樣嘢，陣間我問下你點睇支聯會今次，支聯會今次帶頭做呢樣嘢，支聯會。 我就係想問下啦，如果以後呢即係好坦白講啲遊行係即係講真個組織個團體呢越嚟越細或者越嚟越少人嘅話呢即係其實喂長遠真係唔係咁着數講真。 但係我覺得你未必係嗰、那個即係一定要有一個好大嘅組織嘅帶頭喎。 我明白最好就係好似928咁樣冇人吹雞嘅。係 啦。 總之砰一聲開咗窗全世界衝到上街。 呢、 這 個先睇到個威力啦嘛。 就係呢樣嘢先睇到威力㗎嘛。問題就係話香港你個香港政府真係咁精咁樣成日開窗俾你有議題㗎咩。係。即係而家你老老實講你有咩議題數呢嗱你有咩 佢又唔係咁精我哋睇下林鄭點樣企喺個海豚嘅鼻 嗰度。咁鼻嗰度。 咁呢只花生嚟啫，即係當然佢格格係好交啦，即係當然佢完全明白究竟佢自己交喺邊啦。 關公災難。 咁但係你話大把關公災難，咁但係你話要一個咁嘅即係photo call， 你話谷幾千人上街唔係易咯。咁、 嗯、 你話嚟緊有咩大議題啫？老實講，咁李國章又上咗場咯，即 係 傾罷課啫，有幾多人支持啊？ 應該都得嘅今次。 系啊，你收到消息啊？ 应该得噶啦。 咁乐观其成喎、啊，即系嗱，好坦白讲，我上次去集 会 咧， 校内 会 做 嘅系。系啦、啊，即系我上次去集会咧，就系去 ConU， 因为我觉得嗰个系 咩？边次哦？即系我搞嗰次。 兩次都兩三次都有，即係總之 校長嗰次啊， 一定係關於 校委會嘅， 一定係關於校委會嘅嘢。 OK， 嗯， 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嗰個係一個 organizer 嘅啫， 嗰個咩？我始終覺得嗰個係 我都係幫下手啫。 十八專團，十八專團，因為我覺得始終嗰個係一個香港嘅價值嘅關係， 嗯， 即係好坦白講，你如果而家同我講你話去中聯辦啊，又或者一般遊行咧，我好難界定嗰樣嘢係咪香港價值。你話抗爭係香港價值咩？議題就個個禮拜有喎，你係咪個個禮拜遊行先？但係反為就係、 是、抗爭本身梗係唔係香港價值啦，但係你抗爭嘅目的就係去維護香港嘅價值啊嘛，係咪先啊？ 個結果咪就係你 如果香港價值唔係受到侵犯， 屌你表， 係咪先啊？ 我梗係明啦。我真係好鍾意你咁講嘢，咁你係融入到我哋 circle， 你係接地啲啊嘛， 我不嬲都係融入喺佢哋 circle 入面㗎啦， 係你融入唔到啫， 而家咪就係話啲人覺得攰囉，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有 真 係 好攰呀，唔係講笑， 你冇可能話次次去遊行你都有三五千人衝出嚟， 即係好即係好坦白咁講，我係冇諗我琴日去真係 同埋諗住，哦，喺度啲好後先 sign 噶， 我冇 sign， 係基本上係最後嗰個鐘頭先 sign up 話去。 知唔知點解？ 知點解啊？ 我唔知點解唔去， 因為我去完打通宵牌，唉，算啦，唔瞓。 之前嗰晚 唔瞓啦， 贏輸先， 贏， 我贏添喎， 呢個唔係 有心機去啦， 而家有心機去啦。哎呀，我死好似好離題咁，我係玩呢個跑馬仔嘅。我十几个钟就打到。 你最叻噶，你最叻。 我喺最高峰嘅时候赢咗2000蚊。 吓， 咁 边个俾2000蚊你赢？ 我啲人咯。 我啲人，你好啦，系嘛？ 但系最后系250咯，拎走。 你都系咁噶啦。喂，但系即系讲真，你点解你哋会去得咁密咧？就是、因为好话唔好听，我估啊吓，我姑且估一估就系话，你哋真系有太多嗰啲 WhatsApp group 咧，好多唔同嗰啲泛数啊、专团咁，每一次游行吓，头、啊、先你嗰啲人都一定去嘅，系嘛？咁佢喺咩 WhatsApp group 度 send 出嚟问大家去唔去，咁梗有人支持噶嘛？咁你一呼即系振臂一呼嘅时候，就梗系有啲人去， 一定有人支持。但我都可以话俾你知，一定都有人咧，就系话讲啲唔同嘅意见。 冇啊，我冇嘅，我啲 group 全部都 唔系啊，即系话即系同一样嘢啊，唔会话成日都系个个都话，唉、哎、一呼百应噶嘛，一定有啲人话噶，唉、哎，我哋系咪即系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啊，或者诸如此类。其实有部分嘅人咧，其实都以一个批判同埋反省或者反思嘅态度睇下自己究竟我哋可以做啲乜。尤其呢样嘢喺专团入边就好经常出现，因为我哋人真系好多啊嘛，亦都有代表唔同嘅一啲业界，即系嗰啲嘅界别啊嘛。咁所以又未必好似你咁讲就系话，哦一叫就啲人。 唔系，因为咧我有个 group 咧系往白即系 嗰啲又唔同啊！ 哇，嗰、那个 group 真系乜嘢都嘘，咩都嘘到佢噶，好劲噶！ 嗰啲我哋寻日都有好几个呢啲噶。大声叫咁样又 好，我都好少人去啫嘛，琴日都 系嘛， 专团嚟讲十个。 但问心啊，即系如果俾咗我咧，我系好希望，即系第一，如果你话搞个游行系又系去开嗰啲乜党乜党啊，即系包括啲人民力量啊，咁即系你即系我会觉得，如果你搞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或者另外一个模式嘅抗争会好啲咯，即系譬如你如果系开始去思考下有咩第二种形式抗争，即系譬如 打边炉， 系你有冇打边炉形式抗争啊？即系我第一个报名参战。 食到死 你讲系边种打边炉啊？ 食烟嗰啲。 因为呢即系人民力量嗰阵时咧，好多唔同类型形式嘅，即系例如放纸飞机啊，例如打小人啊，例如有一次为立法会就冚唪唥用手扣扣住啊。 系 咩？有啊，有一次系啊。咁即系我会觉得嗰啲形式系一个 metaphor， 我会觉得嗰个象征意义就大啦。 而家冇晒嘅而家。 关我鬼事啊！我都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但系你问我， 即系话因为你唔喺树，所以咧就冇啦， 冇晒咯。 唔关事。如果你真系要问我，可以好 honest 讲。 咩黄杨达谂噶？ 唔系，系因为万必入咗议会，入咗立法会做立法会做嘅嘢，佢就唔喺议会外抗争嘛。以前人网系有，以前人网 CEO 系负责好多呢啲嘢噶嘛。 但 而家人網 CEO 係負責 kick way 噶嘛，即係你問我啊，即係我覺得啊，我可能估錯啊，我唔知啊，咁但問題我眼睇就係咁咯。你如果真係有啲抗爭係真係可以有啲別開生面嘅形式，又或者有啲方法吸引得更多本來唔去遊行嘅人去，我覺得嗰啲抗爭， 我同意係有個要話有揾個出路咯。 你純粹就係話你話要操去邊度，咁我會問一個你操係咪衝埋佢先？所以我琴日哇係咪啊？係咪民主黨帶頭衝過去啊？我即刻搭車出嚟啊！ 就算今次遊行咧都。 都會見到，譬如有少數嘅一啲嘅，即係望落去好似行為藝術家嗰啲咧，咁影咗一個人啊，將啲嘢綁住自己，綁架整個 翹 啲字出嚟啊，都好搶眼嘅。其實你係要有啲嘢去做一個 eye catching， 同埋係俾人哋要諗多少少嘢咯。 但係嗰個參與唔係即係唔係本身個個都可以參與呢一樣嘢嘛？你話唔係個個都要著一套 cosplay 去嘅，你要扮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冚唪個個扮曬李波。 咁呢樣嘢你就變咗最後得好少人去㗎啦。 可能我噏嗰啲係啊，但係始終即係譬如掟紙飛機啊，你扣手扣啊，開把遮啊，你點都即係你有一樣嘢令到人哋覺得呢、這個即係參與咗呢一個呢、這個行動或者打小人啦，起碼我哋有啲嘢可以 share 先啦。因為你 我諗即係你可以吸引到啲人嘅注意力，但係唔係喺嗰個結果嘅角度嚟諗嘅話咧？ 冇啊，結果係一樣嘅啫。 係啦。 但多啲人关注，多啲人知咯。 系咁，所以其实真系要动脑筋，点样去进行以后嘅抗争嘅，即系而家即系大家都咁攰咧，一路系食住啲斋露味啊，一路食住啲茶果啊，有效系必须嘅。即系如果你下下都系好 heavy 咁去做呢件事咧、不出三几次，你谂下而家只系11号，已经三剂啦，即系你顶得几多剂咧？ 系啊， 所以千祈，大家要睇。睇闊啲，睇廣啲， 知唔知啊？ 所以更加唔，即系你問我啊，更加如果你俾咗我搞，我唔會咁密吹雞添。你真係 都唔係一個單位吹雞，咁唔同單位吹雞。 所以你問我，即係嗰個 有時啲雞係唔吹唔得咧。 咪咯， 係咪先啊？即係有啲嘢發生嘅話，你都唔知諗到去做乜嘢咧，有啲咩搞咧？ 最快就遊行噶啦，絕食噶啦，咁三寶噶啦。 我其實真係好，其實聽到咁啊，其實好深刻嘅。即係以前冇咁多議題咧。你起碼都係3-4个月一劑，你就算係人力咁大嘅網台，你都係一個月去吹雞去 organize 嗰件事，先要有人到。你好似啲劑咁，你問我幾時知道琴日遊行禮拜四啊？咁嘅咋？ 但係 其實 真， 琴日遊行之前仲有一個遊行噶嘛，係全民退保噶嘛。 係啊， 係咯、啊，嗰一日其實咧，而家唔係一日、啊、一個禮拜一次，係一日幾嘢啊！ 大佬，即 係因為我就喺黃白嘅 group， 每 一 個 係有消息， 每一個都報噶佢都去添啊，仲要，所以我睇咗我知哇咁密嘅呢個周會。 即係睇遠啲，即係呢件事係有排搞嘅，大家放輕鬆嚟搞，即係唔好俾咁大個 burden。 揾到黃白， 即係如果唔係好快 消失嘅，大佬。 我咪即係真係多啲人輪住分散啲去咯。 反思一下啦，轉頭翻嚟第二節。 好。